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讲感应篇讲圆满，感应篇的文字虽然不长，古人汇编这些公案因缘，也就是历史上许许多多感应的故事，收集的非常丰富，有理论，有事实。如果详细的介绍，是永远说不尽的。过去有很多感应的事实，现在更多。我们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常常在报纸，在电视资讯里面得到许许多多这一方面的报道。这些报道确实增长了我们的信心，绝对不可以说我们没有亲眼见到，我们就不承认。过去李老师常常用比喻讲，他说你的爸爸你见到了，你承认了，你祖父你见到了，你的曾祖父高祖父都没见到，那你都不承认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我们见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以现在科学家来说，我们眼睛这个功能很有限呐。所见到的这个光，光我们说的光波，只能在适合这个波度我们能看到。比我们能见光波长的光波我们见不到，短波也见不到。但是今天用科学仪器去测量，确确实实有长波有短波，有我们见不到的。见不到不能说它不存在，见不到不能说它不是事实，这就属于迷信，这是属于武断。佛是非常讲求科学，他让我们去证明，宇宙之大了，无奇不有啊，这是事实啊。今天科学家知道，空间有不同的维次，我们常常听讲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在理论上讲，空间是无限度。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就见不到，就无法接触。科学家了解这个事实，确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，但是怎么突破，现在技术上还做不到。佛家做到了，有许多高级的宗教做到了。他为什么做到呢？他知道啊，不同空间维次的来源，原因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维次的空间，他知道怎么造成的呢？是由于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。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呢，所以空间维次是无量无边的。知道它的根源，如果把这个根源消除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所以佛家用禅定的方法，让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，于是这个不同维次空间突破了。你放下的越多，突破的层次越大，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神通啊。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呢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心越清净，你能够接触的境界就越广大。妄念越多，烦恼越多，你这个圈圈就越小。你就无有方法突破。我们人深度在三维空间里面，四维空间它绝对没有分。佛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事实现象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他有方法。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讲的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手段。修什么呢？全是修禅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全都是消除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恢复我们的真心。真心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个话是真的，它不玄呐。它有很清晰明白的理论依据。这是佛教导我们。所以诸位同修到此地来参学，最重要的就是从佛法里面学得放下，看破放下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我们的一个根，这个根本的错误我常常讲啊，好像树啊根本烂掉了，那还有救吗？根本是真心呢，本性呢。我们的真心本性怎么会烂掉？怎么会坏掉呢？染上了自私自利，这就完了。佛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经论里讲的太多了，真心利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妄念的心啊，就是真心；有妄念的心啊，就是妄心的，叫妄心嘛。妄什么？妄念啊！妄念里头最严重的就是我执。起心动念，我的利益，这就完了。你这个圈圈画得太小了，只有我，都没有别人。我听很多人说，夫妻两个都有秘密啊。有一次，这是有一位在此地也是很有名的。我们谈唐城那个事情，他是那边一个老板。看到我们佛教居士林这样坦诚公开，他很佩服。他跟他太太就有秘密，他有多少钱太太不知道，太太有多少钱他也不知道。你看看这个我值得了吗？真的只有我之外一个人都没有。他都不相信这个世间有可靠的人。一生不敢人说给人说真话，你说这种人生活在世间多么可怜呐。这佛经里面讲可怜明者。哪里像我们学佛的人心里没事。决定没有自私自利。对待任何一个人坦诚。公开没有丝毫秘密。所以头一个要学佛想成就。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如果你有私心去不了。念佛念得再好都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不但是善的，最善的，上善的，上善人的俱乐部，我们不善怎么能进得去？ 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欢迎你去，那里头大众不欢迎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上善是什么？决定没有自私自利。你有自私自利，说实在话，你再大的福报，你的享受是一生的。你的一生享尽了，没有了。舍弃自私自利，把念头转一转，一切为社会，为众生。这还不够大了，佛菩萨那个心量啊，他不是为我们地球众生的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所以那个心量大，这个人才叫上善啊。首先把心量脱开啊，决定不为自己啊，不为自己的好处太多了。你们诸位同学冷静观察，细细思维啊，你看许多也有出家人啊，为自己的他们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啊，不为自己的啊，我们这不为自己的，你看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团到这来看我，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？啊，我要自私自利，你们绝对不会到这看我。没有自私自利，一切公开。啊，你们供养我的钱，我转手就过去了。啊，我是你们交给我，我转手就送掉了。啊，一切为正法救助。正法人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一切好事里头，这是第一等好事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，社会要安定，世界要和平，一切众生要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啊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啊。怎样才能落实呢？政治做不到，武力也办不到，经济科学技术都办不到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几千年历史我们看得很明白了。能够办得到的只有教育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，你看看他是王子出身，他可以做国王，他知道这个事情政治不能解决，舍弃王位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记载着，释迦佛年轻的时候，武艺超群呢，他可以做将军、做元帅呀，他也不搞这个，他知道这个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舍弃了，终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什么身份，什么样的一个人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他干这个事情，而且是义务教学啊，他不收学费，他不收不取人家的供养啊，过最简单的生活，每一天三衣一钵，清净自在，快乐无比啊。 给我们做示范。当年在世，游学五印度，那印度分五个区啊，那时都是小国，没有统一，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。周朝时候我们在经常念到八百诸侯，就是八百多个小国。大的国大概像现在一个县这么大，小国一个小村庄啊，村镇啊，小国。那么这些小国当然有矛盾，当然有冲突，当然有战争。释迦牟尼佛教学把这些都化解了。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，这个是当时十六大国王都皈依佛法，都以释迦牟尼佛做老师。这是他懂的，中国古圣先贤也懂这个道理。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，古老的中国提倡孝道，提倡师道。汉武帝制定国家教学的方针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政策。汉武帝那个时候，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，佛法传到中国来是汉明帝，还在后面几代，后汉明帝，汉武帝是前汉。这个政策根据《礼记》里面《学记》设施的，《学记》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里面两句话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诸位要知道啊，一个国家了，治乱呢，关系在教育。你家庭兴衰关键也在教育，你这个家能不能兴？看你家的小孩。你做父母的，要常常知道你小孩啊，他想什么，他念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他干什么，你要了解他。一切错误的要把它纠正，这是教育。最重要的，不可以存自私自利的心，要努力，要好学，学习里面最重要的德行，智慧技能学成之后为社会服务，父母从小要教啊，为国家服务，为全世界人类服务，这个伟大。那个愚痴的父母，为自己家庭赚钱，家庭享受，你要晓得。谚语说得好啊，一家保暖千家院呐。你一家很富裕，你不照顾别人，别人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恨你入骨，到你衰的时候，运衰的时候，群起而攻之，你这家就灭亡了。所以要布施恩德了，自己有能力有财富，布施贫穷的人，你这个家道永远不衰。为什么呢？贫穷人拥护你，你是好人，你肯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你发大财，你发财我们沾光，个个人帮忙啊。你要不照顾别人，你发财人家就恨你啊，你家失火了他绝不来救火，烧得好烧得好啊，你家里要被强盗抢劫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，抢得好，该抢。 都会变成这个现象吗？这人之常情嘛。一定要帮助别人，要帮助社会。我们帮助别人，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人帮助我们了，互相帮助啊。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我也遇到很多同参道友啊。甚至一些老法师啊来问我，净空法师啊，我要跟你学习啊。我学什么？我有什么好学？我什么都没有。他说你的法缘殊胜啊，你教教我。我说这个很简单吗？布施嘛。你布施法缘就好嘛，你不肯布施，你哪来的法缘呢？我们这几十年来，我在台上讲经，今年41年，我们的录像带、录音带，现在做的光碟，以及书本，我们后头版权业了，欢迎翻印，绝对没有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绝对没有这个字样。所以我们的东西流通到全世界，法源这么深，假如我后头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法源就完了。今天为什么在世界上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很多同学告诉我，最保守的估计超过2亿人，很保守的估计。什么原因？就是没有版权嘛。大家欢喜流通嘛。我们是利益社会，利益大众啊，你何必要版权？你要那个版权，你拿的几个钱嘛，太有限了。我们没有版权。你看看这个人气多旺，每一个月都有从国外来的几百人来看我，来看我的都会带一点供养，钱太多了，比你版权收入不知道超过多少倍呀！这都是事实。那我们拿这些钱做更多的东西，跟全世界各个地方结缘。所以钱多多做，钱少少做，没有钱最好了。没有钱说我没有事了。我可以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去隐居啊，去读书去念佛了，那多快乐啊。所以现在搞得没有办法，你们送这么多钱来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把它怎么用出去，很快把它用出去。这个东西绝不能留啊。财，古人讲的通货，像流水一样，一定要流通。大去大来，小去小来，不去就不来了。通货它要流通啊才行啊。财不可以急，一急就错了。佛在经上讲，急财伤道，道就没有了。所以财不可以急。财一定要用，特别要帮助苦难的人。所以我们多做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事情，这是真实功德。你这一生呢，没有白来，你没有白过我。所以诸位到此地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 只要把这12个字放下，你学佛你就决定能成佛。你学佛不能成佛，这12个字当中总有几个字没放下，造成障碍啊。佛菩萨之所以能成佛菩萨，他这12个字完全没有。学佛，大家听说诸佛菩萨成愿再来。什么叫成愿再来？我们如果发个愿，愿力超过我们的业力，我们现在就成愿再来。佛菩萨是什么愿？我们知道啊，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这个身体是为大众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的。我们今天得这个身体，念念是为我的，为我业力呀。身体不是我的，身体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，那你就成愿再来。你跟佛菩萨没两样，所谓凡夫跟佛一念之差，一念迷，迷什么？迷这个身是我，一切都为我，迷呀。佛菩萨觉，觉的是什么呢？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，尽量发挥这个工具，为一切众生造福，就这么一个念头。转过来凡夫成佛了。不为自己，自己的福报无量无边，智慧无量无边。我们在这里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。你们学佛在这一生当中肯定成就。